代之朝鲜中高级学校校长吴炳宇和朴光赫分别率领的旅之朝鲜高级学校学生祖国访问团成员27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手，表示了敬意。